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局部性原理，数据库性能跟不上，加个缓存就好了。平时呢，进行服务端软件开发的时候，我们通常呢会把数据存储在数据库里，而服务端系统遇到的第一个性能瓶颈，往往也就发生在访问数据库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工程师和架构师会拿出一种叫做缓存的武器，通过使用 Redis 或者 Memcache 这样的开源软件，在数据库前面呢提供一层缓存的数据，来缓解数据库面临的压力，提升服务端的程序性能。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添加缓存的策略一定是有效的吗？或者说呢，这种策略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如果从理论的角度去分析，添加缓存一定是我们的最佳策略吗？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对于访问性能的要求非常高，希望数据在1毫秒乃至100微秒之内完成，我们还能用这个添加缓存的策略吗？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讲的这张不同存储器的性能和价目表。可以看到呢，不同的存储器设备之间访问速度、价格和容量都有着几十乃至上千倍的差异。以上一讲的英特尔 8265U 的 CPU 为例呢，它的 L1 cache 只有 256K， L2 cache 有1兆， L3 cache 呢有12兆，一共13兆的存储空间，如果按照7美元一兆的价格去算呢，就要91美元。我们的内存有 8GB， 容量是 CPU cache 的600多倍，按照表上的价格呢，差不多就是120美元。如果按照今天京东上的价格呢，恐怕不到40美元。128G 的 SSD 跟 1T 的 HDD 呢，现在价格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00美元。虽然容量是内存的16倍乃至128倍，但是它们的访问速度呢，却不到内存的千分之一。那性能和价格的巨大差异呢，给我们工程师带来了一个挑战。我们能不能既去享受 CPU cache 的速度，又去享受内存、硬盘巨大的容量和低廉的价格呢？你可以停下来自己思考一下，或者点击文章右上方的请朋友读，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再一起听我的讲解。好了，现在我来公布答案。想要同时享受到这三点呢，前辈们已经探索出了答案，那就是存储器当中数据的局部性原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局部性原理来制定管理和访问数据的策略。这个局部性原理呢，包括时间的局部性和空间的局部性这两种策略。我们先来看看时间局部性。这个策略是说呢，如果一个数据被访问了，那么它在短时间内还会被再次访问。这么看呢，这个策略好像有点奇怪。那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解释一下，你一下子就能明白了。比方说呢，我想看《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本小说，我今天读了一会儿呢，没有读完，那明天我还会继续读。同样的道理呢，在一个电子商务型的系统当中，一个用户打开了 App 看到了首屏，那我们推断他应该很快还会再次访问网站的其他内容或者页面，我们就将这个用户的个人信息从存储在硬盘的数据库里面读取到内存的缓存当中来。这个呢，利用的就是时间的局部性。我们再来看看空间的局部性。这个策略是说呢，如果一个数据被访问了，那么和它相邻的数据也很快会被访问。我们还拿刚才读《哈利波特》的例子来说，我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呢，感觉这本书不错，所以我就会去借阅整套《哈利波特》。这就好比我们的程序在访问了数组的首项之后呢，多半也会去循环访问它的下一项。因为呢，在存储数据的时候，数组内的多项数据会存储在相邻的位置。这就好比图书馆会把《哈利波特》系列放在一个书架上摆放在一起，加载的时候呢，也会一并加载。我们去图书馆借书呢，往往可以一次性把七本都借回来。有了时间局部性和空间局部性，我们呢就不用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内存里，也不用都放在 HDD 硬盘上，而是把访问次数多的数据放在贵但是快一点的存储器里，把访问次数少的数据放在慢但是大一点的存储器里，这样组合去使用内存、 SSD 硬盘以及 HDD 硬盘，使得我们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去提供实际所需要的数据的存储、管理和访问的需求。了解了局部性原理，下面我用一些真实世界中的数据举个例子，带你做个小小的思维体操，来看一看通过局部性原理利用不同层次的存储器的组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假如呢，我们现在提供一个亚马逊这样的电商网站，我们呢假设里面有6亿件商品，如果每件商品呢需要4兆的存储空间，那么一共需要大概 2400TB 的数据存储。那如果我们把数据都放在内存里面呢，差不多需要3600万美元。但是呢，这6亿件商品当中，不是每一件商品呢都会被经常访问的。比方说呢，亚马逊上卖的比较好的是 Kindle 的电子书，这样的热销商品呢经常有人访问，但也会有一些商品呢是无人问津的。比方说呢，我们去看什么缅甸语、菲律宾语的词典，如果呢我们只在内存里面去放前1%的热门商品， 也就是600万件热门商品，而把剩下的商品呢放在机械式的 HDD 硬盘上，那么呢我们需要的存储成本呢就会下降到 45.6 万美元，也就是原来成本的 1.3% 左右。这里呢我们用的就是时间的局部性，我们把有用户访问过的数据呢加载到内存里面，一旦内存放不下呢，我们就把最长没有时间在内存里面被访问过的数据从内存里面移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LRU 缓存算法，热门商品呢被访问的多就会始终呢被保留在内存里面，而冷门商品呢访问的少就只会存放在 HDD 的磁盘上，数据的读取呢也都是直接去访问磁盘，即使加载到内存中呢很快也会被移除。越是热门的商品呢越是容易在内存里面找到，也就更好的利用了内存的随机访问性能。那么只放600万件商品真的可以满足我们实际的线上服务请求吗？这个就要看我们在 LRU 缓存策略的缓存命中率了，也就是我们访问的数据当中可以在我们设置的内存缓存中找到的到底有多大的比例。内存的随机访问呢需要100纳秒，这就意味着在极限的情况下呢内存可以支持1000万次的随机访问。我们用了 24TB 的内存，如果是 8G 一条的话意味着差不多有3000条内存，那每一条都可以支持1000万次随机访问，那3000条就可以支持每秒300亿次的访问。那亚马逊呢2017年有3亿的用户，我们估算呢每天的活跃用户是1亿，那这1亿用户每天去访问100个商品，那么平均每秒访问的商品数量呢也就只有12万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存的性能肯定是够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数据没有命中内存，那么对应的数据请求呢就要访问到传统的 HDD 磁盘了。那上面的图表当中呢我写了一块 HDD 硬盘呢差不多只能支撑每秒100次的随机访问，2400TB 的数据以 4TB 的一块磁盘来计算呢就有600块磁盘，也就是能支撑每秒6万次的随机访问。这就意味着呢所有的商品访问请求如果都到了 HDD 磁盘呢， HDD 磁盘是支撑不了这样的压力的，我们至少要有 50% 的缓存命中率， HDD 磁盘呢才能支撑对应的访问次数。不然的话呢我们要么选择添加更多数量的 HDD 硬盘做到每秒能够支撑12万次的随机访问，或者呢将 HDD 的磁盘转换成 SSD 的硬盘，让单个硬盘可以支撑更多的随机访问请求。当然呢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估算，在实际的应用程序当中呢查看一个商品的数据可能意味着不止一次的随机内存或者随机磁盘的访问，对应的数据存储空间呢也不只要考虑数据，还要考虑维护数据结构的空间啊图片啊等等，而缓存的命中率和访问请求也要考虑到底这个时候是我们流量压力的峰值还只是一个均值。不过呢通过这个估算过程你应该已经理解了如何进行存储器的硬件规划，你需要考虑硬件的成本、访问的数据量以及访问的数据分布，然后根据这些数据的估算呢来组合不同的存储器，能用尽可能低的成本支撑所需要的服务器压力。而当你用上了数据访问的局部性原理组合起了多种存储器，你也就理解了怎么去基于存储器层次结构来进行硬件的规划了。这一讲里呢我们讲解了计算机存储器层次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优化思路，也就是局部性原理。在实际的计算机日常的开发和应用当中呢，我们对于数据的访问总是会存在一定的局部性的，有时候呢这个局部性是时间的局部性，就是我们最近访问过的数据还会被反复访问，有时候呢这个局部性是空间的局部性，就是我们最近访问过数据附近的数据很快会被访问到。而局部性的存在呢使得我们可以在应用开发当中去利用缓存这个有力的武器，比方说呢通过将热点数据加载并保留在速度更快的存储器设备里面，我们就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支撑服务器。通过亚马逊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快速估算的方式来判断这个添加的缓存的策略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以及在估算的服务器负载下需要规划多少硬件设备，需要多少预算。这个估算加规划的能力呢是每一个希望成长为架构师的工程师必须掌握的能力。最后呢回到这一讲的开头，我问了你这样一个问题，在遇到性能问题特别是访问存储器的性能问题的时候，是否可以简单的添加一层数据缓存就能让问题迎刃而解呢？今天在这个亚马逊的网站商品数据的例子似乎给了我们一个 yes 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是否放之四海皆准呢？后面的几讲里我们会深入各种应用场景进一步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想要仔细了解各种存储器和局部性原理，你还是可以去读一读教科书。那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 5.1 和 5.2 条节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材料。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我们今天呢拿了亚马逊的商品数据和用户访问数据做了例子，那请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拿商品数量更多的淘宝网来看，你可以估算一下到底我们需要多少的 DRAM 这样的内存或者其他的存储设备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思考过程和最终的答案。如果你的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呢，你也可以拉上你的朋友一起来讨论。